顾又怕，又像个小孩。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？没了节拍，呜呜。你走了过来，太好看，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，呜呜。为你我拼命耍帅，为你我不再等待。为你抛弃任何事情，只求你爱。For you，For you， 给你全部温柔，陪着你走，在你左右，不管任何时候回头。For you， 给你整个宇宙。为你改掉所有的坏习惯，呜呜。最特别的女孩，就算吵架也离不开，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。 For you寂寞 ，For you， 你的心交给我。放过任何笑容，沉寂在脑海。呜呜，被你霸占所有的爱，每个呼吸都是为了爱你而存在。呜呜 ，For you。再多说些什么 ，For you， 摘下整片星空。